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人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家 七十二变，有你有我 在 东方，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伙儿用一张10亿元的付款截图白吃了餐馆一个月的盖浇饭，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着。都是做小生意的，我就看不惯这种人。 谁呀、啊？哪个奸商？我替你出气。 不是， 怎么了？ 店主还是好店主啊！一般来讲，特别是刘女士开小吃店，这女的呀，开这个酒吧呀、小吃店呀，十有八九啊，人特别好的、 啊。未必，当年有个孙二娘， 还有个顾大嫂呢。 会做买卖，头脑清醒。 等， 有经营头脑。 你要说女的做买卖，一般来讲，这人好说话，我信。啊，这个设计什么各方面都好，我也信。会经营未见得，好多女的开店都倒闭了。你比如说小花，你这酒吧就快经营不上。 挺好，现在有了世界杯之后啊，最近啤酒的销量明显的上涨了。 你看看他这经营都不靠自己的策略，等着天上掉世界杯。 他这是总要赶上天时， 哎， 地利呢还有？ 这地利 操那么多心。 你看， 哎，反正刘女士，我看这个人品是真不错。 怎么了？ 以前啊都是收现款。 现在不到钱， 现在手机支付了， 这是科技发展了。 还没说完呢， 还 没说完呢 啊！ 客人手机付钱了， 嗯， 界面给他一看就行了， 啊， 没那么事儿。那叫什么？ 截图。 哎，对，截图，你给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付了。 这就说明这个人比较善良，充分的对顾客表达了信任。 哎，也说明他那儿可能挺忙的，客人也多，看一眼，哎，到了就得了。 而且好多估计都是老客人， 对，老主顾了。 哎，老人常认识这儿来。也没有人就对着使坏， 但是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啊账目有点不太对劲了。 怎么了？ 怎么最近的收入有所减少呢？ 又吃饭人少了。 按说没有啊，大家都说这饭菜不错，咱们也是个家常菜，来回来去变，他也没那么多花样。观察一下怎么回事。后来就发现有这么一个小伙子， 嗯， 老主过了，哎，几个月以来呀、啊、天天都过来吃了以后呢，就拿这个付款界面给这开店的刘女士扫一下，金额11块钱。 那应该的，那不是要求得看一下吗？ 可是吧， 啊， 自打刘女士店里装了一个音箱，可以听到付款的语音提示之后啊， 嗯， 她就发现人家那个语音提示都响，就到这个小伙子这儿不响。但是他确实有截图， 那兴许是这个系统有什么延迟啊？ 哎、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啊？ 哎，也正常，因为现在有时候确实出现卡网。 刘女士也是这么想的。 哎，你看我跟刘女士想一样。 是不是音箱的问题啊？咱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就发现呢，这小伙子每次都很肯定的说结了账，可是呢，就到他这儿音箱不响。 那这个得好好找这个科技人员来修理一下。 刘女士也这么想， 你看又跟我讲一块儿去了。 找了个科技人员，人家说没问题， 还找了个科技人员，您这说的我觉着 就是找街坊那个 找街坊 找个电工， 反正啊一看没问题，又观察了一下，说我看看你那个手机的支付记录吧。 啊， 小伙子支支吾吾不愿意。 对， 说我看你以前的支付记录行吗？不，拒绝了。 兴许人家有隐私，有些支付记录不方便让人看。 刘女士啊，跟你想的 一样， 也这么想，那就咱们再观察观察。 哎，对对，就得观察观察。 最后啊，刘女士确认了，这小伙子呀，每次都把手机支付界面给他看一下，但是自己不能够确认他是否支付成功了，而且他每次都点11块钱的盖饭。 哦， 哎，奇了怪了，这人就不换花样，一个月了，天天吃这一种盖饭，他不烦得慌吗？ 哎，兴许他们家这盖饭就这种特别好吃， 好吃不如爱吃， 哎，爱吃不如想吃， 想吃不如能吃。 这回啊，刘女士跟您想的不一样了。 哦，终于跟我不一样。 按你这么带，刘女士啊，她一辈子也别破案了。 刘女士还负责破案呢， 不是，总归这每天账都对不上，老差11块钱，谁受得了啊？ 嗯。 后来就因为这个拒绝承认付款截图买单的这件事儿， 嗯， 双方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刘女士二话不说报警了。警察一到，小伙子腿也软了，汗也下来了，开始呢不承认自己没付款，说是系统问题，后来民警啊要求他打开手机支付记录，发现没有当天的付款记录，之前的记录啊都是 假的， 假的，就那么一条。 我早就猜到这小伙子有问题，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就怕他印象不深。 你是不认识刘女士？ 哎， 你要是认识的话呀， 他也得蹭饭去， 11块钱打不住，而且 对，11块钱没肉。 后来是经过协商呢，小伙子愿意一次性补交当日的餐费11元和一个月的餐费300块钱。这刘女士要么说心眼好呢，说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哎，给完钱就走，你的吧。 所以你说，把别人的信任当作诈骗的资本，这种事情，哎，你还敢使用高科技？ 真是， 你不知道高科技有记录吗？每一笔账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最缺德的就是可着一只羊薅，羊毛都薅秃了。你们说这一个月来回来去吃这11块钱的盖饭，得多好吃的一盖饭啊！什么盖的呀？ 什么盖 的？我觉得他可能吃的是皮蛋瘦肉饼 盖的饭。 哎呦喂！ 那位给撑着了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最近流行这么一句话，这年头不抓个逃犯都不好意思开演唱会了。 干嘛演讲啊？ 不是，我说这演唱会上抓逃犯，这是个怎么意思？ 这什么怎么意思？这不是一 回 不是一回两回了。 对，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抓逃犯，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抓逃犯， 现在五月天演唱会， 哦，五月天的演唱会又抓逃犯了， 厉害厉害了。 可见这个逃犯经常听演唱会， 所以咱们街坊们都说，不抓逃犯的演唱会是没有灵魂的演唱会。 哎，而且可见买票实名制多么重要。 他们有文艺的爱好，但是没有走上正途。 而且他们一般都好像都是流行的居多， 哎， 说明，而且喜欢这些人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嗯， 说明这个贼的年轻化。 你总结来了？ 不是， 让你开 这个，我说的事实吧。你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上逮的这个贼，我觉得超过60岁。 那倒是， 连五十， 连60岁他可能耳背听不清楚周杰伦唱什么。 60岁就耳背了，这位听力得差到什么份儿啊？ 是周杰伦的嘴唱的，他实在听不清楚了。 哦， 你都听不清楚，20岁的都听着费劲呢。当然，人家歌写的不错啊，我只是说他这个唱法、语言上面，他不是那么在。 行了，别说了，再说周杰伦找你。 那么注重每个字音。 行了，别解释，别解释。 我是替周杰伦说两句， 别替周杰伦解释。 你已经把人周杰伦给得罪了。 周杰伦也以这个为一种风格。 对，人家自己都写了一首歌，就是我就是说不清楚，唱不清楚，哎，怎么说来着？ 你拿我怎么样？后边就是我添的， 前面就是我大概记的 啊。和这两句都让我听见了啊。 哎，大概齐是什么意思？一个是这个贼呢有这些业余的爱好，另外呢觉得呀，可能演唱会跟公安局达成了战略合作。 啊，没听说过，这跟那没关系 啊。没有啊， 说明啊。这个贼呀，有时候觉得人多时候反倒容易隐蔽，贼这种思想他才会去的。 再一个说啊，他 没想到都进系统了， 嗯， 还是挺喜欢看节目。 那可不是，有一个女逃犯 很委屈，求着办案民警说：“您呢就放我进去看一场周杰伦演唱会， 看完我就跟您走。 哎，您再把我关起来吃窝头行吗？” 还要求饭吃的， 不是他觉得里边都吃窝头，可能老听相声。 相声里没告诉里边吃窝头的。 这种罪犯吧，可气又可乐。 嗯， 你说都让人警察给抓着了，还惦记进去看节目，还回来要求啃窝头，你说这顽固不化，这人就是。这是个女的罪犯吧？ 是，这个是女罪犯。 哦，小花，你说说当时你的心理。 这不是我呀， 我知道，就是 你听的这个消息的心理。 我说一个女的，我感觉就是她太爱周杰伦了，就是说周杰伦陪伴着她从小到大，一路听着长大的。那么在她失意的时候，哎，在她得意的时候，都有周杰伦陪伴。比如失意的时候，我可以听一下《印度老斑鸠》。 对，应该听这歌。失意的时候就得听《印度老斑鸠》。 得意了，就爷爷泡的茶。 哎，对，你看看，让他爷爷给泡茶。 爷爷泡的茶。 甭管是不是 爷爷泡的茶， 别管是不是那调儿， 就是那调儿， 就冲这名字就应该听爷爷泡 茶。爷爷泡的茶， 听爷爷泡茶。这失意就是《印度老斑鸠》。 总之，他的情绪随着周杰伦的歌起起伏伏。 行，小花，你不用再分析这罪犯的感受了。我问你，那两首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找着让我听听？ 没问题，一会儿我给你唱。 你是得意是失意啊？ 不是得意失意，我是 啊，对，你听哪边的？ 对呀、啊， 我 还是爷爷泡的茶吧。 不是，老斑鸠吧？ 我倒要听听这印度这斑鸠唱成什么味儿，爷爷这茶能冲到什么份儿？ 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唱成这样，但人家对周杰伦那是真爱、啊。 哎， 什么周杰伦二胎啦，周杰伦那个老婆叫什么名字啦？ 都知道。 哎，周杰伦是得的是什么脊椎什么病啦？ 喂，周杰伦姓什么呀？ 英文姓叫什么？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本人出身家庭成分都清楚。 嘿，王大雷住过旅馆啊？ 猜过证明？ 他听过多层饭店，还是听相声听来的。 现在五月天开演唱会，人家真是腰杆也硬了啊！就许你周杰伦抓逃犯，就你张学友一个又一个的。咱们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抓呀！都说了嘛，犯罪的克星张学友成功完成七杀。 这是哪儿写这条？我怎么没看见哪大街上有这条标语？ 这可能是人家抓贼系统内 部。他 Q 是五杀吧？这七杀得用什么英文代表了？ 七杀应该是 Party Q。 行 ，Party Q 一梭子。 嗯， 五月天也是为抓逃犯的这个工作立上一功，积上一分。 嗯，积分，等着还有摇奖呢， 还能落户呢。 不得不服啊！天青色等烟雨，警察在等你。 沙漠之中怎么会有你住？化作万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事实却没有。那一次的飞机的来由，看着一次而困的老斑鸠。你老板就对的那不多，几点都没有，可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动，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会是人开口，是人长怕手喜欢这头，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上猫的狗。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 哎，有一事儿给你们再补充讲一讲。张学友演唱会不是已经成为警方的重点蹲守地点了吗？ 嗯， 张学友呢对这个事儿呢也回应了，说了四个字，感谢你来，就是感谢你来，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完了，北京警方咱们小张发文表示，张学友多开演唱会啊，北京欢迎你。 这个成为反扒的形象代言人。 我的感觉面，年份用了十三圈，心头的。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女子晒日光浴却妨碍了他人拍婚纱照，这件事儿怎么解决呢？听听酒吧里街坊们怎么说。日光浴就是要把自己往黑的晒。 嘿，我跟你说啊，这国外特别多，中国人还很少。 美黑是吧？ 对，他喜欢 这日光浴啊。我就一直 不理解， 不太理解这个。 为什么呢？ 多热呀、哎！ 给自己晒裂了吧，你是不是？ 我是那王八是怎么着？又给我晒裂了，像话？ 是给你晒化了，你感觉？ 不你不抹油瞎晒，你当然不喜欢 了。你抹点那个清凉油， 给我蒸 你晒去呗， 给我蒸 了。你抹点防晒的脚后跟防裂油。 咱不开玩笑，那个 有防晒油， 对， 抹了以后呢，你就越晒越黑， 越黑越晒。 助晒油吧，那叫。 我关键我晒黑了干嘛呀？ 欧美人认为阳光照射 对 人有小麦肤色。 哎。 小麦肤色， 对，你把自己晒得跟小麦。 但其实 我不想给他晒成小麦，我晒成高粱色 的。老叶实际上不用晒，因为他本身就有一点那个破铜烂铁。 你别跟我这捣乱，你亏你不亏？你看我白着，我白着了。 古铜色，古铜色， 哎，古铜， 想不起词来了。 不是青铜就行， 因为我不是老 青铜色，我都绿了，是怎么着？ 也不是哪都绿， 就脑袋绿。 这不 没那么 说的， 走。 就是大磊这种肤色的，我估计也是招光就黑。 这比你见光死强多了。 对， 你让大磊。 我还没听过招光黑的肤色， 招光黑， 我是变色的，出门就黑了。 在欧美有个传统嘛，现在大磊看不出你富贵，你晒出一身黑皮，哎呦，一下子就是一个显示身份的名片。 晒出一身黑皮， 这代表什么呢？你又度假去了，又去那什么地中海呀、啊 哦， 什么什么金沙滩呐、啊，夏威夷呀， 双龙会， 双龙会， 我没死在金沙滩就不容易， 就代表你尊贵了。 我尊贵了啊！ 但这事儿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凡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太阳崇拜存在。 这个倒是他们有这种习惯，但咱们好像对这方面没有 条件。 亚洲人嘛，他肤色没有那么白。 咱们也没那么好的条件。 怎么呢？ 你不像你在人美国东西海岸全都那么热。 哎， 你上秦皇岛晒去，你晒得出来吗？ 问题是人家也不是天天晒啊，人家休假的时候去晒啊，七八月份。 来，他真的是分几月去晒去？你要腊月上秦皇岛晒去。 肯尼亚那儿晒着呢，你也不 行。肯尼亚那儿晒着是怎么意思？妈，这说到肯尼亚来了、 啊。我的意思就是一天到晚要大太阳晒着也不值钱，就白好了。 这个沙滩一定是海边的沙滩， 就得 不是沙漠里的沙子。 要的是沙子还是要的是阳光啊？ 阳光、沙滩， 还有一位 海浪仙人掌，还一位老船长， 这些都是很难得的。这儿有这么一个事儿，咱们分析看啊。当然也不是咱们中国的事儿。在佛罗里达州，有个女子晒日光浴呢，悠然又自得。哎，不远的地方呢，有人在拍婚纱照， 很正常。 就 她躺那地儿还挺巧 啊、哦， 正好是整个公园里最适合拍婚纱照的地方。 我以为整个公园正当间儿， 那也 她躺到祭台上， 那不妨碍人呀。 那也不一定。 哎呀，你说人家拍婚纱照呢，她在这位置上呢是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别人怎么想吗？ 这个太碍事了。 新闻夫妇的一位嘉宾呢就过来劝了劝，说您能不能挪个地儿呢， 哎， 我们这儿拍婚纱照呢。 正常。 这女孩啊一句话没说，翻了个身不理他了。 没听见，你再大点声。 宾客呢就绕这头来了。您了能不能给 捏了 让个地儿呢，我们这儿拍婚纱照呢。 这回他说什么呀、 哎、这女子啊没说话，翻个身趴那头去了。 还没听，再大点声。 哎，宾客又绕这头了，捏了能不能让个地儿啊？翻个身这边， 这 捏了， 这你听我说， 能不能让个地儿、啊？ 这我怎么老听 你过去、啊？ 几次要求他避让，这女的呀，置若罔闻，就一动不动。 哟，再跟人说说。 捏了， 他口音太重了啊！捏了捏了的，他还不知道说什么、 不是这个问题，这女的就觉得呀，公园是你们家的吗？ 啊、哦、 是不是公共场地啊？ 你要这么说吧， 谁先来的呀？ 原则是没错， 原则没错， 我先趴这儿的吧，对吧？ 对，你等他趴够了再走。 说这儿拍婚纱的时候不许有人趴着吗？有这条法令吗？ 没这个法令吗？ 好，既然你都说没有，你都摇头了，那我为什么走？ 这就是一种矫情人。 不是，这是一个老没嫁出去的老姑娘， 看人家结婚 恨得很， 不随和。 就是她，就是小花这样。你看为什么她说的？ 我肯定让，我也不是老姑娘啊，我是懂事的一个人啊。人家要结婚了，我肯定在旁边乐， 嘲笑人家。 不是 谁结婚能上人家乐去？ 我替他高兴。 就跟谁有丧， 他站在边上抱着哥， 冷笑热哈。 哎呦， 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狭隘呢？ 那你怎么了？ 我祝福人家呀。 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吧唧一脚让人踹出去了。 怎么着？ 不像你们俩没脸没皮，看人结婚起哄，哦吓人喽，新娘子好看到。 小时候大呀。 哎呀，小时候咱们可是没少干这事儿。 是是。 说日光雨照婚纱，这照婚纱就是怎么劝都不走嘛。最后当然人家没办法，就只能躲着他照呗。 围着他四面照。 不过这个事儿呢，就是街坊们也都议论了，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何必何必？ 就有那专门为难别人的人。 但 这样人呢，他相对的也各色也。 是，但是你 我怎么了？ 你表妹说，免费的公园先到先得，让是人情，不让是本分，用得着道德绑架吗？切！ 哎，你别说这表妹啊， 关键人家跟你很不是说要求你，人也不是很横，人是跟你商量和颜悦色。对吧， 他躺那地方也是，就是这景色最重要的这个地方，这关键的地方。 对呀、啊、 他躺那儿了， 你稍微往边挪挪呢。 你表妹说了，我躺那儿我又不知道他要结婚，他要结婚提前贴一个，我就不躺那儿了。 是啊，他也不知道你躺那儿啊。 切，那完了谁先来的呀？切， 哪有这切。 可是这人呢就是换位思考，有朝一日你也可能遇这事儿求别人，人就是互相帮助，这很关键。 累不累啊，想那么多。切， 这种人就很自私。 那你小时候净抢我好吃的，背我书包。 就咱们这一屋子，这仨记仇的人啊，我告诉你，我实在我都待不下去了。我 奶奶喜欢你们男孩、 哎、 又什么都照顾你们， 这 你 这 怎么不说？ 这不是我妹妹说，这就是小花说的。 他呀，就经常就假借别人，然后把他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你发现了没有？ 切。 哎，结婚的时候就别人结婚、啊、碰到我什么与你们相关或不相关的，但你看着有可乐的 跟我们什么，跟我们相关 或者不相干，比如说 别人高兴掉水里。 对，我有一表哥结婚的时候呢，在接亲的路上就遇到另外一路呢也是接亲的，结果他们都是一水的奥迪，一个颜色的色儿，走着走着两边婚车就混了， 就撞一块了。 对，这混一块，不知道谁是谁家的了，最后就破罐子破摔，大家就跟着错的车队接亲去了， 接乱了。 哎，管他呢，反正也不是 管他 呢，不是头车就行。 我呀是这样，我表哥结婚，他那会儿想，他非得让我给他呀安排这个鞭炮的事儿 啊， 他还非把这事交给我，我就后来就买了俩麻雷子，正好到那车呀，婚车开在那儿之后 啊， 他得下车呀，他下车之后一拉车门得接那新娘子，我站在边上一举好旗儿。 哎呦哇，当好炮就响了。 对， 怎么着，那个镶钻的那鞋炸哪儿去了？ 鞋跟差点没折了。 我就遇到过有一朋友结婚，叫另外一哥们当伴郎去，他不想去，他没办法，但是又不好意思，就跟他说这没关系没关系，这次我就实在太忙了，下次再去。 下次 再去。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在黎明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

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来访 有没有我 白骨汤，街坊 不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体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堂弟，你看见没有？人家这书上都写了，幽默有益身心健康，还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咱皮球啊，现在学习老跟不上。 孩子睡着了吧？我听见呼噜响了。 睡着了。法国有一个大学研究了，说家长通过滑稽幽默又有趣的动作让孩子大笑，有助于孩子更快的学习新东西。 那我又不是小丑，我哪儿学去啊？ 人家研究人员分析啊，能够提高大脑新快物质多巴胺水平，进而 谁的水平？ 多巴胺水平，这是一种物质 啊， 提高了就是对学习的孩子提高，进而 你说什么呢？你能别跳着读吗？ 我也跳着给你念几个重要的嘛。总之对孩子 啊，这就总之了，你说什么了？ 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家长幽默点，孩子学得快呀。 哦， 我现在知道了，咱们孩子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你不幽默。你瞅瞅你刚才听我这段话听得乱七八糟的，你幽我一默不完了吗？ 哎呀，哈哈哈哈 哎，你从现在你多给孩子找一点有趣的事儿讲讲。年轻的时候你还有那么点幽默劲儿，怎么现在都没了？ 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你看以前还给我讲笑话，现在这么久都不给我讲笑话了。 是啊，咱俩结婚就是个笑话，最大的笑话。你看把你乐的。 好了，别捣乱了。哎， 睡觉吧。 你看貔貅睡得多香啊，貔貅多可爱呀。哎，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老天爷对我好啊，让我有了貔貅。 哎，你别这么乐，待会把孩子吵醒了，你快拍貔貅。看来你是很幽默的，太幽默了。 而且貔貅又聪明。 天不早了，睡觉吧。 第二天， 走了， 孩子。 啊， 打今天开始，爸爸就要跟你幽一默了。 爸，你怎么这么说话了？ 嗯， 你这个说话声音好像变了。嗓子是哑了吗？ 这么说话就显得他 幽默。你好像像那个电台里的那个单田芳老爷爷。 嗯， 怎么嗯什么？ 貔貅、啊，先把这鸡蛋饼吃了啊！ 哎， 一边吃，爸爸讲上一段。 哦，爸爸开始改行说评书了。 哎，听着啊。 哦， 鸡蛋饼，鸡蛋饼，咱把鸡蛋拍成饼，可乐吧？ 完了， 完了。 然后呢？ 吃了。 哦，单田芳爷爷不是这么说的。 还甭管什么是爷爷就行啊，快吃。 哎，我要上学去。 好。 今天我爸是怎么了？ 没什么。有没有今天很开心呢貔貅？ 哦，还没觉出来呢。 爸爸说的不好玩吗？ 爸爸说什么了好玩啊？ 哎呀， 哎呀，完了，妈妈也病了。 那妈妈给你讲一个吧。 我要上学迟到了。 马上就讲好啊，一句话。妈妈看望了一个100岁的老爷爷，请教他长寿的秘密。老爷爷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孙子小时候给了我一包叫做唐僧肉的辣条。” 妈妈，我上学迟到了，上学迟到了呀，我要走了。 干嘛跑那么快呀、啊？慢点，别摔了皮球。 迟到了。 哎，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不错，我觉得挺可乐的。顺便我问一下，这个辣条是哪儿卖啊？ 我也不知道。它上面没写，也没有出厂日期、电话，还有厂家。 哎呀，这个笑话弄得它不完整， 没有提供一点实用的信息。算咱们上班吧啊，别晚了。 回来喽，回来喽。 哎呦，皮球回来啦！ 啊，妈妈， 跑着一身汗哦。 哎，没事。 今儿玩什么啦？上课教什么啦？ 您是先问哪个？ 那你肯定外面玩了会儿再回家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妈还不让你贪玩。 我跟同学踢球啊。 作业写了吗？ 作业一会儿写，没剩多少了。 今天老师教什么了？ 今天老师教的新课文，还教的新公式。 好，来，爸爸给你辅导一下。 爸爸那病还没好呢，更严重了。 我问问你，一个广字里边一个木字，念什么？ 床啊。 一个广字底下两个木字，念什么？ 念麻。 念麻干嘛呀？ 那应该是 一个木字念床啊，广底下两个木字念双人床啊。 爸爸你没文化，你这什么呀？老师教过这个字念麻，你没查过字典，你这扣碗了扣飞的。 这不是幽默吗？ 谁是幽默啊？ 怎么回事？哎 我要挨揍了。 你先别哭，你先说可乐不可乐。 可乐。 问你、啊哎、可乐不可乐呀？ 要一可乐吧。 你爸爸上班都没上踏实，知道吗？你一直给你琢磨这个，好不容易琢磨出来一个。 我记得网上有啊。 这孩子赶紧写作业吧。 哎 晚上吃什么呀？想 晚上吃什么都行，只要不问我刷人床就行。 我问你 啊，又来了。 三个口念什么？ 念品。 三个日呢？ 念经。 三个水呢？ 念秒。 三个火呢？ 念盐。 好。 三个人呢？ 三个人念重。 三个一呢？ 三个一 不认识了吧？ 念三呢？小学一年级就学了， 你怎么又认识呢？这怎么幽默呢？三个一念什么呀？ 不愿意。 念三呢？多可乐啊。 好，今天的幽默教学就先到这里了，下面咱们吃饭啊。 我不想吃饭了。你还给我送学校去吧。 哪能不吃饭呀？ 我不行， 睡前妈妈还有故事要给听呢。 不听了，不听了。 对，妈今儿钻了一天，钻出这么一个。 不要不要，我不知道还不行吗？ 不能不知道，知道吧？ 那我知道。 好，那先吃饭。孩子爹，我今天特别为皮球感到骄傲。 哎呀，这孩子知道的太晚、哎、 你有没有发现，自打咱们给他讲笑话以后，他现在连鸟都认识。 对， 连火炎的，哎，不是，连这个 念、你看孩子认识，你不认识。 你说孩子打哪儿知道的？是不是智力有了提高？ 自从咱们两个人幽默教学以后，我发现咱们的孩子天天都哭。 咱哭完了以后认的字越来越多了啊。好，那睡前你先睡吧，我给孩子最后一个辅导。 妈，你干嘛呀？ 干嘛呀？爸爸今天打你他不对啊，别哭。妈妈今天让你喜笑颜开一下啊。 喜笑颜开， 妈妈保管讲完了以后你是乐着睡过去的。 哦， 啊，那不用坐起来，不用坐起来，躺平躺平。 说说吧、哎、啊。 小虎的作业中有道题是要用有还有造排比句的。哎，你们学排比句了吗？ 学 学啦。 要吗？ 哎，很好。那么小虎想了半天，有还有怎么造呢？最终小虎，哎，要学习小虎精神啊。 小虎精神， 小虎就终于想出了一个什么呢？妈妈问我冰箱里有没有饮料，我回答还有呢。 我能睡觉了吗？ 有。哎，有两个有，对不对？ 嗯， 你注意听了没有？ 听了、啊。 妈妈问我冰箱里有没有两个有饮料，我回答还有呢。 啊，我能睡觉了，妈妈。 还没做呢。 啊？ 做个题呀、啊，有还有。 还有呢？ 妈妈问我作业还有没有做完，我说还有，没做完。 多好造这句子， 嗯， 太好了， 睡觉了， 睡睡睡，妈给你盖被子，来，孩子弟， 啊， 孩子真是有进步，有模，有样，还有进步呢。 儿子连三都认识。 几天后， 哗啦啦啦啦， 喂， 喂， 哎， 请您是贫穷的家长吗？ 对，我是他爸爸。 啊，我是他的班主任。 哎呦，赵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嗯， 我想跟您说个问题啊。 你们孩子淘气了吧？ 那 你们孩子这是三。 不不，错了，您的孩子这个现在学习急剧退步，连三都不认识了。还有这个用那个有还有造句，造的叫什么呀？您得好好让他加强学习啊。 我们幽默教学。 哎， 这个老师会不会多巴胺不够啊？ 你才不够呢。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哎，丽丽， 嗯， 你新交的男朋友怎么样啊？ 哎，怎么说呢，让我心里特别矛盾。 他怎么对你了？ 你要说吧，人勤快，什么活都干。 好啊。 嗯，什么洗衣做饭啦，爬上爬下呀。 那他老爬上爬下的啊？你说多了。 谁说他老爬上爬下？你老玩岔题，谁说了？ 你说的呀。 不是，这些活都能干。 哦哦， 确实比较孝顺。 嗯，哎呦，丽丽， 嗯， 你男朋友跟你在一块要孝顺的是吧？那他对你有恋母情节，我跟你说。 谁说孝顺呢？谁说孝顺啊？ 你刚说完的孝顺，他跟你在一块挺孝顺的。 我说了吗？你老岔题。 怎么我又岔题了？搁这用词不当。 确实比较温顺。 那就是说你男朋友不咬人是吧？丽丽， 谁说的呀？ 我发现你跟你男朋友交往之后不会说话了。 谁这么说了呀？ 没意思，你还这么说。 你你，我说什么就是说好，有好的地方，但是有个最大的缺点，我不喜欢。 哦，你看。说的关键地方哪点你不喜欢？ 抠 抠啊。 嗯， 我跟你说啊，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一点不好，那抠一点也还行，你们俩只要能过到一块儿去就成。 哎，你到我们家敢体验一回吗？ 等会儿 就是你跟我一块儿回家，然后你 给他当女朋友，这体验我可不同意啊。 谁说女朋友了？谁说女朋友了呀？那么差题的呢？ 你这我让我体验体验你男朋友干的体验啊。 你就过来以后跟我们体验那一天的生活，你感受一下。 那 你就是他这样的，要搁你能忍不能忍？ 但没问题。 但你能忍的不代表我能忍啊。 那我去不去有什么意义啊？ 就是你老不服。 哎，丽丽，要这个我服了行吗？我今儿服了。 那你去不去啊？炖排骨啊？ 你拿饭勾我是吧？那我去。 哎呀，来吧，没事，你进了，你去。 啊，听着跟要绑架我似的。 亲爱的，我回来了。 哎呦，我回来了。 嗯，我还带了两捆葱。 丽丽，哎，大活人，谁的葱？ 哦呦哥，这个是你同事是吧？ 不 是，不是你同事啊？ 这是我朋友。 哦， 没听说进门不叫人家叫葱。 你好，你好，你好。 叫蒋丽丽。 哦，我也叫丽丽，她也叫丽丽，只是我姓蒋。 你别闹了， 来来来，哎，快进来吧，进来吧。 啊， 这礼物看一下，你看这礼物啊，这个是。 你别带我参观了，你男朋友带我参观礼物，他确实是有问题。 我同意了。 我不同意。 你同意，我也不同意啊。那坐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丽丽啊。 怎么着，丽丽？ 你要有别的想法，你早说啊。 你把我当成坏人了？怎么会？ 哎，我说丽丽，这个点儿带你闺蜜来，咱是外边吃是家里吃？ 那不在外面吃吧？ 外边 省了呢，咱们那个在做饭之类的。 咱们就家里吃吧。 家里吃也行，家里吃那我去买点饮料啊，然后买点 不用不用 酒啊， 不用 啊， 这不是有凉白开？ 凉白开，这毕竟请客嘛。 充点那个， 你给我点钱。 充点那个， 你给我点钱。 不 是那凉的，原来是那北冰洋什么的，你得给我点钱。 不用不用不用， 你给点钱。 不用。 这招待客人，你抠什么呀？ 哎，你在里边干嘛呢？ 妈，没事没事，就商量你爱吃什么呢。 我是爱吃的，不用商量。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能商量出结果吗？ 你这人也真是的，这么长时间你就没请过我一次饭。 这不我做的吗？ 你做的是挺好的，可是你请偶尔咱饭馆吃一顿，你请请客怎么了呢？ 饭馆干嘛要把钱给他们，让他们挣喽？ 那什么都你 这在家里不就是没门脸吗？你愿意管咱家叫什么都可以。 买个小玩意儿，你老是 买小玩意儿干嘛？你那么大人买什么小玩意儿？ 那毕竟女的嘛。 那么想出去吃就出去吃吧，就楼底下不是有一个小饭馆吗？咱们就在那儿吧。 哎，那也行，我那儿不嫌小。 哎， 你男朋友不挺好的吗？说出去吃不出去吃了吗？ 可以，一会儿你再看吧。 啊， 你点，丽丽，你点， 嗯， 没说你。 我别，我别点，你们点吧，我随便都行，我爱吃什么你们都商量好了吗？ 啊，也是。 哦，那我吃个小龙虾怎么样？ 吃什么小龙虾？干嘛那猴脏的东西？黄瓜。 香的忘了。 拍个黄瓜。 啊？ 拍黄瓜呀？ 啊，都是凉菜，你要小龙虾干嘛？ 小龙虾是凉菜。 那我再要一个啊，要一个，要看啊，这个要一条， 要什么一条鱼？你要看你就像一条鱼。 干嘛？ 来一条黄瓜不就得了吗？来半瓶啤酒。 不是你这 不是你怎么也弄点花你吧你这样。 哎，这桌子上有剩一个。 你先等会儿，我头一回听说哪饭店卖半瓶啤酒。 你们俩一人半瓶，我看着。 哦，这仨人吃 你一个肉菜都没有，合适吗？ 不是一个肉菜没有，先搁边上。素菜只有黄瓜呀。 你别着急嘛， 主要不是聊天吗？你们俩 招点人嘛，多少有给肉菜。来一个炸丸子。 哎呦喂，哎呦，我说丽丽，你也不打算请我吃，请这炸丸子你还磕巴一下？ 那个服务员，来一个炸素丸子。 素丸子，哎呦， 还一个 啊？这不是一份是一个呀？ 你没你这样的是不是？ 那你随便吧，我出去转一圈。 哎，你一来就出去转一圈。 我出去转一圈，凉快凉快。你点你菜啊，省得我老拦着你。 那我要个北冰洋行不行？ 你随便。 啊，怎么了？他怎么干嘛？ 他说咱们随便，你说咱们点吗？ 他说随便，不是我头一回听说这么让人的。 汽水要吗你？ 那我要还合适吗？咱你听你的，你请客。你说话， 要一个，毕竟咱俩闺蜜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要这瓶汽水的时候也是咬牙要的。 你不了解他呀？ 我是不了解你，我觉得。 以前好像什么样子的，我是那种人吗？ 哦，那也可以这么说。行，那咱点吧。 来，你说这个男的，我看他考不好。 目前看吧，稍微有一点过，但基本上还能理解。平时对你好不好很关键啊。 就是不在外面吃饭偷钱，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不在外面吃饭， 哎，丽丽啊，你们俩点好了是吧？ 啊，点好了。 你们吃着啊，那个我得单位有点事儿，一会儿你们先吃着吧。 哎， 谁掏钱啊？ 你先垫上吧。 难道又是我吗？ 那不会是我吧？我要叫丽丽哎。 程女士与男友交往3年，男友平时在家做饭，周末呢带她去各种试吃活动蹭饭。程女士说了，这3年多呀，请吃饭她永远不会自己掏钱。程女士提出分手，但是呢被男方指责物质拜金。 在忍受3年之后，这位程女士终于爆发了。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她去吃小龙虾，她男朋友说呀，想吃改天可以自己做，外面的又贵还又不卫生，但是这程女士看好了就团购，把原价270的团购只要158，结果男朋友不同意，两个人就为小龙虾吵起来了。这程女士啊，就把从男朋友那一开始谈恋爱到现在抠门的行径历数了一遍，然后自己团购了一个小龙虾，一个人去吃了。 专家说了，不能说这个男朋友没有优点，即使是如此抠门，也是能够找到跟他价值观一样的人。但是呢，女朋友已经用了忍受这个词，而且呢女方一提出分手，男方随即指责对方物质拜金，这种反应其实反映的是自己内心极度不自信。在他的眼里，全天下女人一定都是拜金的，只要不能跟他过苦日子就都不适合留着。难道留着还过年吗？ 哎呦，都留不到过年了， 现在就是留着过年用。 王大磊啊，带着侄子在马路上遛弯，他侄子呢看见马路中间啊有两辆大卡车撞上了，哎呦，撞得还挺惨的，直冒黑烟。王大磊这侄子说了，老叔，这卡车怎么了？王大磊细心人，为了不让车祸这个场面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阴影，他特别淡定地说，嗨，没什么，这两个变形金刚叔叔坐在抽会烟。 小时候啊，有一次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